收藏的角度来，我们请这位先生说说，您收藏地图都得有几十年了呀？我采访您那会儿就已经几十年了哈，您这几十年了？ 应该现在说就是37年了吧？ 37年了哈， 81年开始 啊、哦嗯，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俩做访谈的时候说这地图收藏还是比较冷门，这几年情况怎么样啊？ 这几年现在应该是还可以，但是呢它有一个就是那叫调整过程吧，所以说调整过程呢就是比较珍贵的， 嗯， 比较早期的现在地摊少见了，大部分都走向了拍卖会了， 哦，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一些个这个缺乏耐力缺乏长久性的， 嗯， 所谓收藏过地图的， 嗯， 可能个别的退出了， 哦， 但是呢也有的新的又加进来了，那么现在属于这么一个调整期，所说调整呢也是往上调整了，哎，往上调整的 怎么叫往上调整， 就是一个从地摊进入店了， 嗯， 从店进入拍卖会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不是一般的盲目收藏了， 嗯， 大家都在收集这里边他在研究掌握资料研究它的历史价值， 嗯， 还有一个来讲呢就是作为国藏的补充来讲， 嗯， 拿出来或者是这个和国家共同办展， 嗯， 或者自己举办展览。 是，我知道魏先生您就举办过展览哈。 哎，我举办过几次。 啊，这里头有这种，尤其以北京城的地图居多哈，看到真是很让人感慨。您现在藏品有多少件了？ 现在就是要都算上的话，有3-4千件。 3-4千件了、 对对对对。 哦。 那也是因为我是延续的， 嗯， 就是从一直从清末到现在， 嗯， 包括现在每年的地图我还都买。 哦，现在还买？ 还在，所以 我就记得那时候您跟我说过，尤其是咱们北京城的这种变迁，从这地图上能看出来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 嗯，对对对。 嗯，您现在这个收藏的这个门类还是主要的是这个中国的和北京的是吗？ 重点是北京。 嗯。 但是全国的呢，比较稀缺的、比较好的也收。 嗯嗯。 也收一般的城市的。 嗯，但是您刚才也跟我说，现在这个收藏主要还是这种印刷品的多，是吧？ 印刷品多。 嗯。 但是要能收到原件是最好了。 啊。 那如果早期的原件很少在民间。 啊。 是很少在民间。 啊。哎，像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卷本的这种绘制的，嗯，这种一般都是只有一件，是吧？ 对。它不是印刷的， 而且保存非常困难。 个别的现在出现了 啊， 现在出现了个别的建本印刷， 嗯，那 都是 什么呢？现在技术的发展 了，把过去的老版的东西重新印刷一遍，复制出来 啊， 那现代的手段来复制， 那是复制品， 复制品。但是一般的不了解的，也有可能误解成它就是老东西。 哦， 嗯，所以说也得要，应该要想收藏的话，这方面知识也应该有一些。 嗯，来，我们来说一说吧，您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地图，尤其咱们这个在北京城市广播的城市文化范儿，大家也感兴趣哈。网友荔枝姐姐说，听说清朝光绪时候有一幅老北京地图，能精确到寸，这可能吗？这幅地图就叫。其实我们也查了，叫《北京内外城详细全图》， 嗯， 大家现在发送01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幅地图，发送01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这幅地图。来，魏先生跟我们说说这幅图吧，真的是精确到寸吗？ 嗯，这是真实的。 嗯， 而且呢，就是在尤其在清末，就是说这个清中后期吧， 嗯， 多次出现过这种图，还不是一次， 哦，嗯， 而且有几种，我手里就有几种版本， 嗯， 一般的那都是，就是说城区边上那全都标着，就是说外城东墙多少， 嗯， 外城西墙多少，内城哪墙多少，哪墙就是四面， 嗯， 全都标着尺寸的，这是真实的， 嗯， 因为在清中后期以后，你城区不像别的呀，它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城墙， 嗯， 那么固定的把它量下来，这可能是存在的。可能存在。 嗯，那您保存的是您觉得就比较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您觉得就是画的比较好的。 嗯，那比较好的一个是，当然是像这种的我就比较喜欢的。 嗯。 再一个来讲，就是说也是比较有特色的。 嗯。 像刚才咱们谈到，像陶玉清这样早期的，他这山水画的北京，他就是属于有特点的。 嗯。 哎，比较有特色的地图。 嗯。从这个老北京的这种。叫内外城详细全图里头能看到什么？能看到咱们比如说北京城的这种它的这个轮廓啊，什么都能看得很清楚，是吧？ 那是老北京的城墙，包括城门楼子， 嗯， 包括瓮城， 嗯， 包括箭楼， 嗯， 那都是画出来的，全都有的， 啊，哦， 这是没问题的， 嗯，那个也是这个纸质印刷的吗？ 纸质的， 嗯， 那纸质印刷。 您收藏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全图最早的是什么时候的？ 最早应该是清中期吧， 清中期了， 中后期。 哦， 早期的呢，你看这乾隆北京图，

实际上来讲呢，北京有轨电车呢是从1924年12月开始通车的第一条线路。 嗯， 第一条线路呢是从这个前门到西直门。 嗯， 后边呢到29年底。 嗯， 那么它就发展到了六条线，啊，应该说一直到37年日本侵华，北京沦陷，这几年时间应该是这方面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嗯， 发展的还是很快， 嗯， 还是很好， 就是城市的这个发展， 哎，城市发展变化还是挺快。 嗯，这是标出了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图。嗯，那么我知道您收集这个北京地图种类也很多种多样的，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我听说还有专门标注这个邮件投递分区的地图，是吧？ 那有， 嗯， 这个呢是属于就是等于是北京邮政局发的一个通知。 哦，邮政局自己的，就内部用的这种哈。 邮政局自己一个通知。 嗯， 这个通知呢，就是一面就是这一面是文字，一面是图。 嗯， 文字呢就是通知，就是说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要， 嗯， 要试行，这个邮件按区号。 嗯， 这个怎么进行，程序怎么办，什么个过程，都有一个在通知当中都有一说明。 嗯， 实际上按当时这个文字说明里边呢，它是属于。在一年以前上海已经试行了，我们等于在上海试行的基础上北京也要试行， 哎，邮件投递分区哈。 哎，对对，这是47年的事儿。 啊， 47年的那面呢就是说是一张简图，它是怎么搞法呢，基本就是把城区，主要说的是城区啊， 嗯， 因为它是试点一点一点来嘛。 嗯， 那么把城区呢也是横竖分成小格子， 嗯， 分成多少格，那么那1234567890是那么去排列， 嗯， 排成多个小区多少号，那么完了之后你就近他有就近的邮局， 嗯， 每个区有每区的邮局，内城有内城的，外城有外城的，那么按照你那区号再去投递。 哦， 你在哪块方块里边， 嗯， 那你就属于哪用哪个号。 哎，这其实就跟咱们写那邮政编码其实 是 差不多这 意 思，是吧？ 但是它相对来讲要简单的多。 哦， 它一个是它只针对城区的， 嗯， 哦，再一个它只是说要试行， 嗯， 但是我的感觉很可能是就没有试行了，或者是没有什么了，因为它等于是47年底发的这个通知，它要算试行也得48年开始了， 嗯， 可是48年已经是。 形势有所变化了， 比较紧张了， 是，所以这个1947年的北平市邮件投递分区简图也变得比较珍贵了， 对对对对，变得比较珍贵了，因为他不敢实行了，没实行了，当时有这单事 儿，嗯， 如果我们没见着这图，恐怕我们都不知道有这档事。 嗯，我知道呢，对您这个魏先生报道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您这个收集的这几千张图里头，有16张，您专门挑出16张地图是来。看北京的这个变迁的是吧，看北京城怎么一步一步从这个古城演变成现在的一个这种这种现代化的大城市哈，这是怎么挑出来的呢？ 这个就是根据不同时期， 嗯， 尤其重点的那就是从解放以后。 对，您是挑了一些什么样时期的，跟我们说说。 主要是解放以后。 嗯， 你比如说这个49年的49年这个2月的。 嗯。 那就是解放版的图。 嗯， 那么就是说老百姓关心的老是老北京到底是什么样。 嗯， 当然说是那么作为学者，作为专门研究这些个人，或者说作为收藏比较深层的去考虑的人， 嗯， 那另一码事儿。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他就关心这个老百姓什么样，我就解放的时候什么样。 嗯， 你说500年以前的事他根本关心不着了，是不是啊？所以解放的时候北京是什么样的。 嗯， 那么完了以后呢，到我们基本上出北京城区图， 嗯， 当年就是出到54年， 啊，哦， 就出的54年， 嗯， 然后就改成了北京城市交通图了， 嗯， 后来再出呢，就是北京城区图呢，就66年了，再往后就已经不是原来城区的，就是扩大了，变大变高了嘛，它逐步的从原来整个有城墙、城门、楼子，到逐步的减少。增加了地铁，增加了那么多的电车、汽车，包括火车交通，内外都有，线路越来越多了， 嗯。 那么这样呢，逐步越来发展越大。原来是等于二环路以内属于城区， 嗯。 那么大家城近郊区，当初说的就是周围的四个近郊区， 嗯。 现在已经都扩大到3环，甚至于4环都作为城区了， 嗯。 所以这捋着这个年代的变化，挑出了不同年代的， 嗯， 不同的北京的地图， 嗯。 这么组成的， 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的，了解到这个城市的高速的这个发展， 哎，对对对对对， 也是蛮让人感慨的。 确实发展非常快。 是， 嗯，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收藏，您收藏有30多年了，但是应该说地图的这个，您刚才说